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有什么东西吸引力很大，压力却很小？ 新奥迪 A3 贷款购车，首付50000块，吸引力很大，每天只需支付93元，还款压力很小。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10月14日，河北省召开全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炳华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通报全省明察暗访情况，集中交办问题线索，就进一步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进行部署。各级纪委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性，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近日，国家新型城镇化与特色小镇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侯延真，国家总部经济金融战略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中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毅一行来涿考察，保定市相关领导、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座谈会。会上，双方共同观看了涿州市宣传片，听取了中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并就有关合作事宜进行交流探讨。10月16日，涿州市广播电视台召开党的19大宣传工作暨第3年度全媒体改革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刘丹要求市广播电视台要全力做好党的19大宣传工作，要紧紧把握主线，切实做好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工作，紧紧把握正确导向，切实增强做好媒体宣传工作的能力，紧紧把握方向，切实提高新闻从业队伍管理水平。同时要坚持把改革进行到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推动全市广播电视事业的大发展，以昂扬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汇集人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仙头客栈 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Thank you. 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 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每天五点到六点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儿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这样的，是一句问句，它是说你真的会烫串串吗？哎，这个引起我的思考了。哎，这个串串，有多少听众了解呢？说啊，因为地区差异呢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冬至的时候，北方人吃饺子，四川人是喝羊肉汤。北方人在冬天吃火锅，而四川人呢一年四季都在吃。北方的麻辣烫是没有串串的，是一碗，里面有荤的有素的有面条这样搭配的。而四川的麻辣烫呢是有千件的，也就是一串一串的。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呢，城市之间的文化距离是越来越近。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呢，因为各地人口的聚集而有更大的包容性，使人在一个城市也就能品尝到多个地方的食物。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一些以偏概念全的误解。比如说川菜辣，鲁菜甜，淮扬菜很清淡，不正宗就是罪魁祸首了。 品种繁多的食物加上各店铺的创新，很多人已经分不清菜品的种类和其他的差别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火锅、麻辣烫、钵钵鸡、冒菜。虽然大家对川菜的喜爱程度日渐高涨，但对他们的概念总是模糊的，对不上号。我经常看到朋友发这个朋友圈，就在问这个麻辣烫跟冒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呢，我就以我个人的理解来回答他说，麻辣烫是没有主食的，而你在吃冒菜的时候呢，一般会问你需不需要吃主食。说呀，说这个冒菜呢是一个人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钵钵鸡是煮熟浸好料的串串，麻辣烫是串串和火锅的综合。麻辣烫当属最适合三五好友宵夜的美食了，有火锅吃的热闹氛围，食物的数量也好控制，当之无愧是吃货们的心头好了。而吃了这么久，你真正体验到了正宗的川式麻辣烫了吗？所以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貂蝉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家非常正宗的四川火锅和四川麻辣烫，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那么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麻辣烫还是冒菜还是火锅呢？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麻辣烫、吃冒菜、吃火锅还不错的小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一点空间》。

只想觅自由，心似火在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首很经典的歌曲了，阿玛尼，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啊，貂蝉跟所有听众说的是，哎，你们会吃串串吗？真的会烫串串吗？说呀，四川人吃串串呢，有什么特殊的常识和习惯呢？第一点就是油碟攻略，四川人的主要蘸料呢叫油碟。顾名思义呢，油碟以油为主料，如同北京涮羊肉以麻酱为主料一样。油碟呢有香油、清油之分，其中香油大部分是芝麻油、大豆油和玉米油的调和油，味道香浓，但是容易上火。清油一般是菜籽油，味道清淡一些，好处呢是不易上火，且能尝出食材新鲜的程度。由于目前店里的油碟通常都是这个顾客自己调制的，所以在北方难得吃到很正宗的油碟。像调制一碗川式油碟怎么调制呢？第一点呢是干料，适量的葱姜蒜香菜，少量的芝麻、碎花生、碎芽菜，少少量的小米椒。酱料是少量的蚝油和腐乳，油料加到碗的中部，用筷子搅拌开，所有料均和这个混合之后呢，不会太干。还有一个小秘籍，就是最后从火锅底料里舀一勺汤料放入碗中，油碟瞬间香了一个级别哦。说到这儿好想去吃串串哦。其实在房山有一家叫江二娃串串香，还有一家玉林串串香，其实味道都是还是不错的，蛮好吃的，而且油碟也是还算正宗吧。我觉得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呢，可以去大众点评或者百度地图去查一查哈。那么第二点呢是放菜攻略，四川人烫火锅和串串啊，通常是先放肉，吃到差不多了呢再放素菜，素菜容易熟和煮烂，调整好这个顺序，以免和肉类的互相影响。 第二点是毛肚一不小心烫老了咬不动，七上八下就可以了。毛血旺里面不熟外面太老，试试冷锅血，在这个火还没开的时候就放进去和锅底一起煮熟。哦，就是血类的食材要在火还没开的时候就放到锅里，跟这个锅底一起煮熟，就不会出现里面不熟外面太老的情况了。第四点是吃牛肉、牛肝、脑花等腥味重或不易入味的食材，可备一盘由辣椒面和其他香料混合而成的干碟，是另一种的风味哦。第五点呢是炸酥肉，可以直接吃，外酥内软，加花椒炸制的更美味啊！也可以放入锅底涮一下，淀粉层微软，同时有了锅底的味道，也很好吃。说呀，吃串串必点的小吃呢，就有红糖糍粑、冰粉、冰糕，有南瓜饼的呢也可以。必点饮料就是唯一豆奶了，这个豆奶呢会对我们的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必点主食就是蛋炒饭和荷叶粥了，最后喝一碗粥能达到消火的功效。除了专业的吃法呢，追求应季应地的食材，传统地道的烹饪方式也是一个吃货的基本素养。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追溯一下麻辣烫的发源。外地的朋友对四川的美食多有误解哈，以为正宗的川菜发源于成都，其实很多四川美食来源于全省各地哈，只在后来汇集到了省城而已。四川长江之滨的乐山牛华镇，但美食云集，其中以麻辣烫和豆腐脑是最为著名的。论起麻辣烫的起源，当地人都会想到八婆麻辣烫。八婆原名为张永贵，家中排行老八，因生活艰苦啊，家中姐妹多，父母为了顺利带大子女，故叫她八婆。上个世纪80年代，八婆为了贴补家用，在牛华镇的人市口摆起了一个蜂窝煤炉子，放上两口汤锅，将菜芽在这个竹签上穿好售卖。数十年过去了，八婆麻辣烫从用料和口味上不断改善，保持着味美健康不上火的品质，口感丰富，老少皆宜。所以呢，刁战今天呢也是把这一家八婆麻辣烫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北京也有分店了。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刁禅，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刁禅说一说吧，你喜欢吃麻辣烫呢，还是冒菜，还是火锅呢？或者来跟刁禅介绍一家吃火锅吃麻辣烫还不错的小店吧。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街道冷清，心事却拥挤，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如果相逢，也不必 伤人的平静。

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 来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刚才啊，在节目当中，貂蝉有说到了这个四川长江之滨的乐山牛华镇，其中呢，以这个麻辣烫和豆腐脑是最为著名。在80年代。八婆原名为张永贵，为了贴补家用呢，在牛华镇的人市口摆起了一个蜂窝煤炉子，放上两口汤锅，将菜穿在竹签上售卖，所以呢，这个八婆麻辣烫就初具形成了。数十年过去了，八婆麻辣烫从用料和味道上都在不断改善，保持着味美健康。那么2000多公里，30年了。从四川乐山牛华镇到北京朝阳区的霄云路，八婆麻辣烫空降北京，它像一道传送门一样，把京城的好吃嘴儿们送到千里之外的牛华镇。终于，北京的食客们也有机会体验到正宗的四川味道。在霄云路的这一家店，它不叫八婆麻辣烫，它叫做八婆功夫麻辣馆。说呀，走进一片绿地，踏进玻璃房，舒缓美妙的爵士入耳。 Loft 的结构宽敞而舒适，吧台放满了各式的酒品，让人恍惚感觉像置身于一家西餐店。而部分的墙面的设计融合了四川的传统元素，熊猫版的川剧绘画，来生愿做一根竹签签，把你穿在心尖尖的标语，又把人拉回了麻辣烫的世界。一楼大厅热闹喧嚣，二楼包间雅致舒适，偌大的露台是开 party 的最好地方。开灶上锅，两头有铜色的圆滚滚的头的熊猫锅，煮上牛骨吊汤加植物菜籽油，麻辣厚重的味道融入了草本的清香。底料呢是为每天店里而自己炒制2小时而成。老板娘介绍说呀，这是乐山七角牛肉汤底的改良版，一听啊就感觉跟外面的老油汤料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要区分麻辣烫正不正宗，从油碟便一见而知了哈。不同于普通麻辣烫的顾客，顾名思义，八婆的油碟中小料齐全，并按一定的比例调制而成，最接近四川当地的味道了，避免出现因小料而影响菜品本身的口感的问题。能吃辣的吃货们涮牛肉或者涮这个猪脑花时，不妨来一碟干碟， 川式麻辣烫的必备小料，阶段式的吃法辣得很过瘾啊。而且店里的食材呢也很讲究，八婆的牛肉油28种料腌制，麻辣牛肉、香菜牛肉以及泡椒牛肉可谓是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了。店里的鸭舌、牛肚、自灌的小香肠等等也是绝不输别人家的。近两年北方人呢都喜欢吃这个冰粉，但在北京啊极难吃到货真价实的冰粉。八婆家嫩滑爽口的冰粉加上从四川空运而来的古法红糖，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还有口感细腻的冰糕，外脆里糯的糍粑搭上这个浓稠的红糖，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喜欢传统甜品的朋友不要错过。这家店呢叫做八婆功夫麻辣馆，在朝阳区的霄云路哈。其实呢是一家吃四川串串的地方，如果有喜欢吃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啊，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无论是从环境啊，还是菜品，还是味道方面，一定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一会儿呢，在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貂蝉来把这家八婆麻辣馆继续来给听众做介绍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串串还不错的小店吧。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李健的《似水流年》。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殷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阵领中。Q

候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吃麻辣烫、吃串串非常好的一家店啊，叫做八婆功夫麻辣馆。说呀，八婆的材料干净，价格不贵，无论荤素都是一块二一串，还有25元区和30元区用的盒装菜品可供选择。吃的到位后，当然得倒上麻辣烫串串的伴侣为一豆奶。这种四川人从小喝到大的饮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北方人爱上了。此外，八婆独家蛋炒饭也值得一提，除了葱花和鸡蛋，还加了肉末和芽菜，使炒饭的整个香味都上升了一个层次。八婆透露啊，秋冬季呢还会推出新品，叫做青椒鱼和蹄花汤，都是川人钟爱的美食，终于有机会与北京的朋友一起分享，大饱口福了。八婆将最传统的味道与时尚的环境结合，这样的水准吸引了各路美食爱好者，其中不乏名人和明星了。这里似乎成了半个时尚圈的聚集地，同时还有很多四川客人光顾，以解思乡之情。四川人吃麻辣烫，一吃就是吃几个小时，喝酒摆龙门阵聊天，串串是烫了一轮又一轮，一顿吃下来，这个筋脉全通，身心舒畅。吃一顿正宗的麻辣烫，你就会真的明白为什么四川人老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啦。 翻滚的锅底，麻辣的味道刺激，面红耳赤的交流，推杯换盏之间，一顿饭就拉近了人与人、人与食物的距离。你喜欢吃四川麻辣烫吗？喜欢吃正宗的四川串串吗？那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啊，叫做八婆功夫麻辣馆，地址呢是在霄云路的15号霄云国际餐饮文化街八婆功夫麻辣馆。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麻辣烫，喜欢吃四川正宗的串串吗？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串串吃麻辣烫还不错的店吧。好嘞，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预言》。 不管一路多危险，那